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8号，星期六，农历3月12，北京阴20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晚宴。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互致贺电，庆祝中约建交40周年。 李克强同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举行会谈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中挪关系再起航。张德江会见索尔贝格。 张高丽会见泰国公主施林通。 外交部回应美对叙利亚军事打击，当务之急是应防止局势恶化。 预算公开大幕开启，105家中央部门集中晒出部门细账。 北京市3600多家医疗机构今天起正式推行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一辆卡车冲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人群，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8人受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长时间的会晤，双方高度评价中美关系取得的历史性进展，同意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央广记者刘乐美国海湖庄园报道。 下午5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海湖庄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停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留念，亲切交谈。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了特朗普外孙女和外孙演唱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三字经》和唐诗。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我同总统先生保持了密切联系，进行了多次通话和通信。我很高兴应总统先生邀请来美国举行这次会晤。我愿同总统先生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更多共识，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1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中美关系今后45年如何发展，需要我们深思，也需要两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下阶段双方要规划安排好两国高层交往，我欢迎总统先生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可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要充分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要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探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要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分歧，双方要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有关地区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和解决，拓展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特朗普再次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海湖庄园。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我对此次美中元首会晤充满期待，希望同习近平主席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特朗普愉快接受了习近平主席发出的访华邀请，并期待尽快成行。中美两国元首还介绍了各自正在推进的内外优先议程，并就有关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当地时间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欢迎晚宴。晚上7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宴会厅，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切寒暄。 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再次对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感谢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及美方的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晚宴上，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习近平指出，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我们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贸易投资、外交安全、执法网络、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让两国人民从中美关系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中国有句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带领两国对发展中美关系抱有良好愿望和热情的建设者，把中美关系的大厦一层一层建设好，使之更牢、更高、更美。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取得出色的发展成就，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尊重。我同习近平主席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好，就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建立起良好友谊。我希望同习近平主席开展合作，期待明天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流。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宴会始终充满友好气氛。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40年来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增强，高层交往频繁，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展望未来，我对中约关系美好前景充满信心。我高度重视中约关系发展，愿同你携手努力，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同约旦首相穆勒吉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央广记者冯月、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举行了会谈。李克强表示，中挪建交63年来，挪威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曾长期走在欧洲国家前列，当前中挪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双方应倍加珍惜，希望挪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一道，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政治互信的引领，推动中挪关系与务实合作在新的起点上再起航。李克强指出，中挪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大，中方愿同挪方重启自贸谈判，举行新一轮经贸联委会会议，恢复政治磋商机制，建立政府间能源政策对话机制，密切两国企业界交流，发挥好这些平台和机制的引领作用，在能源、海洋工程等领域加强合作，探讨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欢迎挪方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扩大对华投资，更好实现互利双赢。李克强强调，我们愿同挪方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推动中挪在北极理事会、中国北欧合作等框架下的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索尔贝格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李克强和索尔贝格共同见证了双方经贸、科研、文体、卫生等领域多份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了索尔贝格。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与挪威议会一道，加强友好往来，增进理解信任，开展经验交流，巩固民意基础，为中挪关系发展贡献更多正能量。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会见了来华对上海申办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进行考察评估的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巴特利。李克强表示，中国中央政府支持上海申办世界技能大赛，愿以申办工作为契机和起点，同世界技能组织加强合作，推动技能运动理念传播，这有助于提升中国数以亿计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也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京会见了泰国公主士林通。张高丽欢迎士林通公主访华，高度评价她长期以来为中泰友好做出的重要贡献。张高丽表示，中泰之间有着一家亲的特殊友好情谊，两国高层接触频繁，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东盟国家前列，这离不开泰国王室的关心和推动。相信在哇吉拉隆功国王带领下，泰国国家建设将取得更大成就。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在外交部昨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向叙利亚境内霍姆斯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因为美方认定叙政府军此前从该空军基地发动化武袭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在化武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出于任何目的使用化学武器。他表示，中方谴责近日在叙利亚发生的化武袭击事件，支持联合国有关机构对所有使用或疑似使用化武事件进行独立全面的调查，以确凿证据为基础，得出经得起历史和事实检验的结论。华春莹说，我们注意到事态的最新发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维护好来之不易的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进程。 新华社消息，2017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大幕昨天开启，截至当天晚上7点，共有105家中央部门集中晒出部门细账，公布时间较去年提前了8天。另外，2015年春天100家中央部门集中晒预算，2016年增至102家，2017年增至105家。今年新增的3家预算公开部门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公开力度持续增大，正是打造阳光财政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中央部门首次公开重点项目情况，科技部、教育部、环保部等10个部门于昨天首次向社会公开了10个重点项目的项目文本等信息，而且同步公开了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标志着中央财政在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上又迈出重要一步。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中央政策落实不跑偏不走样；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更好地反映部门履职能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财政部昨天公布的2017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41.3亿元，其中外交支出占大头，三公经费预算比去年大幅减少。专家分析，近些年制度不断完善，使得三公经费支出得以控制，突破预算花钱的情况正在逐渐减少。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根据财政部预算，2017年预算收入均来自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上年结转，总额约为141.3亿元。今年支出总额也约为141.3亿元，保持收支平衡。其中外交支出占大头，约119亿元，占总支出比重约84%，比2016年执行数增长10.48%。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 我们呢在国际当中的地位呢不断的提高，话语权呢也不断的加大，这个得益于呢我们呢积极的介入国际事务，这个因素呢它可能使我们外交支出呢会相应的有所扩大，这些扩大呢应该说它是必须的。另一方面，2017年比2016年增幅呢会增长了一些，但是它呢占我们中央本级支出的比重啊也就是3%的比例，它并不大。 财政部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6067.87万元，其中因公出境费4212.79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455.8万元，公务接待费3299.28万元，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比2016年减少了78.61万元，主要原因一是中央财政对2017年公务接待费支出进行了统一压减，二是按照规定，从2017年起，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经费不再纳入中央部门三公经费范围。白景明分析，我们的相关制度在不断健全，这也保证了三公经费的压缩。 像我们现在对这个会议费呀、接待费呀，类似这些。公车的这个管理啊，因公出国，我们都有严密的制度来管控这件事儿。所以这个无预算花钱的现象，或者说突破预算花钱的现象，自然就给控制住了。它只能制度上保证三公支出的压缩。 北京市3600多家医疗机构将从今天起正式推行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央广记者周一帆、杨博宇报道。 今天0点开始，北京医院的收费系统将有所调整。 整个系统全变了， 就是还是正常的那种挂号， 一样流程是一样，流费有很大的变化啊。 北京协和医院医导说，对于患者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没有了挂号费、诊疗费。 没有那个挂号费、就诊费一说，就现在就改成那个医事服务费。 以三级医院为例，今后普通门诊的医事服务费50元，副主任医师60元，主任医师80元，知名专家100元，以上费用医保报销额度均为40元，急诊医事服务费70元，医保报销60元。与增收医事服务费相对应，大型医用设备检查价格和药品价格将有所降低。按照核算，通过阳光采购及取消药品加成，药品价格甚至将下降20%。也就是说，此次改革不是简单的降低或者提高看病费用，而是希望在患者负担总体不增加的基础上，调整医疗收费结构，让药费、大型设备检查价格下降的同时，提高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改革中的一增一减能否平衡？如果失衡，要么是看病贵，要么是医院出现亏损。这个问题5年前就已经开始试点的朝阳医院给出了答案，副院长童朝辉。 总体的还是能够平移，甚至还略有一些富裕，而且老百姓实际上他这个负担也没有增加，因为他15%没有了嘛。朝阳医院这几年通过试点还是运行比较平稳。 同时，童朝辉认为此次改革将能够更好地促进优质服务，长远来看也将促进分级诊疗的实现。 央广记者侯燕、孙莹报道。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18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云峰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李云峰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公款大吃大喝，多次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家属收受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李云峰身为中央候补委员，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央8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李云峰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18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另据最高检消息，近日江苏湖北黑龙江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涉嫌受贿案，中共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峰涉嫌受贿贪污、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涉嫌受贿破坏选举案提起公诉。 媒体调查披露，全国已有多地县级政府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上榜失信名单。江西省高院近日发布公告称，将加大对公职老赖的联合惩戒力度，行政机关失信 主要领导将被追究党纪政纪，影响升迁。央广记者管新、李静先报道。 江西省高院发布公告称，将开展为期60天的春雷行动，集中力量重点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行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对公职老赖加大联合惩戒力度。江西省高院执行指挥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龙奇介绍， 目前呢，我省经统计，这个体量是比较小的，但是对执行工作的影响却很大，老百姓关注度高。 江西省高院发布的公告提到，人民法院对失信被执行人为公职人员的，一律通报至所在的单位，加强教育监督和管理，通报至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纪追究党纪政纪责任，通报至组织人事部门，在任职方面予以限制。龙奇表示，案件执行涉及公职人员以及行政机关的，法院的执行人员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 是有些公职人员成为老赖，他总觉得我在机关里面工作，你法院好像对我都没有什么办法。 公职人员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所在单位也要跟着受牵连，不能评先，也不能够参评文明单位。如果所在单位是文明单位的，还会被撤销。而对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行政企事业单位，也有紧箍咒。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抑郁障碍患病率达3.59%。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北京大学证实将在英国牛津开设分校区。请听报道。 随着公众健康意识提高，因常见精神障碍到专业机构就诊患者的比例显著增加。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介绍，抑郁症首次发作的人群一般集中在30岁上下，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抑郁症呢是一种遗传相关性疾病，那么遗传在其中起到的贡献度啊，大概是40%-50%。那么另外呢，抑郁症的一些风险因素就是外界的一些因素，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应激理解为压力。 按照各国抑郁症指南的说法，轻度抑郁症未必需要吃药，可以通过心理疏导、运动调节等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而中度、重度抑郁症药物治疗应该作为基础。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我国自2012年起开始了长达5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普查覆盖我国境内全部国有单位。经普查，全国拥有可移动文物共计1.0815亿件套，其中珍贵文物占比6%。普查期间，新发现、新认定文物700万件套。1亿多件文物中，超过6400万件文物信息的采集已录入统一的国家文物资源数据库。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建立了文物资源登录的统一平台，这一平台将持续向社会开放，实现检索、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鼓励各收藏单位之间开展馆际藏品交流，进一步提高文物展示利用率。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北京大学近日证实，将在英国牛津开设分校区。该校区位于牛津西南博士高地上的福克斯康贝庄园，距离牛津大学开车约15分钟，由北京大学出资880万英镑从英国开放大学购得。这里曾是英国伯克利八世伯爵的庄园。该校区主要招收英国和欧洲等地的国际学生，学生在牛津校区读第一年，第二年在中国深圳学习，毕业后将拿到北大的硕士学位。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文说， 要到这样一流的高校的阵地上面去跟他们一起办学，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挑战，我们也绝对不能做二流学校。 英国媒体报道称，这是中国高校走向世界的新举措。央广记者吴哲华、杨耀北京报道。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昨天在江苏张家港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推进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着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着力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着力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着力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将于近期出台。意见对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和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安置工作等作出了部署。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此轮空气污染过程有望终结。从今天开始，受弱冷空气影响，区域空气质量将自北向南逐渐好转。环保部昨天继续通报空气质量督查情况，督查组发现石家庄高邑县大量陶瓷企业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责成地方政府立即整改，不能做到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停产。 近年十几客专京衡高铁、石衡仓港城际铁路将通车或开工建设，河北衡水实现与京津冀交通路网全面对接，基本建成京津冀重要节点和冀中南综合物流枢纽城市。 北京昨天发布了2017年度住宅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明确未来五年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 距离中国共赢央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年中国品牌集结行动第五站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110多家知名企业与央广共同携手，凝聚中国品牌力量，共创中国品牌价值，传播中国品牌最强声音。 在昨晚进行的 CBA 总决赛第四场较量中，新疆广汇队以117-109战胜广东宏远队，从而以4-0的总比分加冕2016-2017赛季总冠军。新疆广汇成为继81、上海、广东、北京和四川之后第六个将名字镌刻在 CBA 奖杯上的球队。 考古人员日前在河北黄骅发现唐代主岩遗址，其中多处古岩灶保存较好，这为古代制岩工艺研究以及了解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第二场正式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认为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是积极和富有成果的，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瑞典警方昨天说，一辆卡车当天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冲入人群，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后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疏散人群，议会大厦也已封闭戒严，市中心所有地铁线路都暂时停运。目前事发现场恢复平静，警方告诫民众不要前往市中心地区，在还没有进一步消息前尽量待在家中。瑞典首相勒文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瑞典受到袭击，所有迹象都显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瑞典安全部门还没有就此事件作出回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消息说，目前还没有中国人员伤亡的报告。 缅甸消防部门人员昨天说，在缅甸西南部伊洛瓦底省一河流中发生2床相撞事故，造成20名乘客丧生。消防人员说，发生撞船事故的原因可能是没有灯塔照明。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百轩、方亮，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坚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